生都没说下电话给别人，讲我摆上车病毒，现在是皮令包个感染性物。我故事我恐惧起诉有个来出口症状，持续崩满。新加坡前日发电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电子区起电子产品出口新生症状的带动下，上个月的起诉有个来出口年比症状6.4%，比上个月的症候潮流1.3%的%，我比萎缩3.3%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，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会作为航空枢纽的新加坡提供正式不二发展机会，尤其是一些航空启动技术丰硕的世界。近来我国参加中意航空峰会的协会理事长魏雷欧医师指出，假如我国技术经历国际网络并且提高效率，依赖我可能超过从香港之类型规模更大的航空枢纽。协会也预计航空业最早也在明年恢复到一定性的水平，比早先预计的2024年早。本地的官方单日新办理的连续能力每天在3000起以下，和2823起。澳新移民办事惠灵堡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办理都暴露面孔到 1.3 米。正在本地出现三次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的社区办理，小凤凰专家表示，感染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人数可能高于已经抵达的数目。我国疫苗接种率高，加上本地已经有咩照能口径官办，相信政府眼下不太可能应取消建防疫措施。对面临下行波窗天会与现有中医的问题，因为当人安窗后出现动物炎，竟然其病人暂定营业，比较灵性通知。惠灵堡跟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食肖人食在自个屋企河到食物河之间，泄漏窗厅的食物后，出现动物炎症状。当局正在调查一类其菌种食肆面试卡感到不舍的个案。每年6500食流连往返，今年三月因马来西亚天气全家一片地。因此马国农业部预留高息价格中换倍，本地一些流量商预计全球的马三旺跟乌切流量价格中最动送高，为了大幅度涨价也推高流量的马价。打上了一届东南亚运动会受理27岁的跨南选手洪兴松夺下我国历来的第一名男子18米跨栏项目的银牌，并且打破全国纪录。我国应对在第三军的游泳水水队获得4面金牌、10面银牌、3面铜牌、军中的1面奖牌。其中敌王玉石令、保护俊王在第一军接力水项目共享金牌。感谢新闻报告我脑。